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2006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突然接到了静安县水口乡李周坳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报告。2007年1月3日，文物专家组通过现场初步勘测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当即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请求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7年第1号关注项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静安古墓。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006年的冬天，一群人出现在了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中，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青。几天前，他接到了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便立刻带领助手奔赴现场。发生盗墓的地方在一座小山上，远看山的外形酷似和尚化缘时用的钵，当地人称之为斋饭岗。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这种小山包很有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堆。根据目测，这个小山包高达 12.3 米，如果是墓葬，那么这个墓葬的规模一定不小。盗墓贼们究竟有没有得逞呢？从发现的盗洞来看，考古队分析这里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领队徐长青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残片，还有青膏泥。凭着这几个证据，徐长青已经能够确认这里肯定是一个古代的墓葬，这让所有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那么一定会埋藏着诸多古代的珍宝。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会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吗？还是会有完全出人意料的景象呢？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封土堆消失了，墓穴的大致模样呈现了出来。南方多雨的天气导致墓坑当中聚满了淤泥，大家加快了工作节奏，希望尽快看到淤泥之下的真相。当墓穴完全暴露的一刻，在场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震呆了。长方形的墓穴中密密麻麻地摆放着47具棺木，这种特别的埋葬方式对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来说也是头一次看到。疑问随之产生了，这些被埋葬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然后被整齐地下葬于此呢？ 此时在堆满淤泥的墓穴中已经先后出土了十来件器物，其中有一批青瓷器。根据这些瓷器烧制的工艺和特点，专家判定它们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这让徐长卿回忆起了几十年前一次不起眼的考古发现，就在离这座古墓不远的地方，曾经出土了三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根据上面的铭文，人们得知它们属于一个叫做徐国的诸侯国。由于数量太少，所以这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大家面前。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时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地盘不断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如果静安曾经是徐国的统治中心的话，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卿，这或许是一件金器。这件金色的宝贝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在桌子上完整地拼凑了起来。这是一个直径有3-4十厘米的圆形金箔，周围还有两圈陶片制作的环状物，金箔和陶环的表面都刻着精美的纹饰，有人说这是古人太阳崇拜的标志。这些神秘的图文可能是某个家族的族徽，或者就是徐国的标志。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这具棺木确实比较特殊，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大，长 3.5 米，宽 1.1 米。不仅仅如此，这具棺木不是直接的放在地面上的，而是有专门的墓穴和棺床，因此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高一些。虽然外观遭受了严重的腐蚀，但依然能清晰地辨别出棺木外椁板的痕迹，说明当年在棺材之外曾经套有椁。在中国古代，高等级的墓葬在棺材之外一般都还套有椁，像一个大匣子一样保护着棺材。在47具棺木中，唯一只有这具棺木套有椁，说明这具棺材有着比其他棺木更高的地位，它应当是这个墓葬的主棺，也就是墓主人的安息之所。根据多种情况分析，这位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徐国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那么他会是什么身份呢？大臣、巫师还是将军？考古专家徐长卿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灵感，他联想到在春秋晚期，徐国一直遭到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威胁，这座大墓会不会跟当年的战争有关呢？也许在一次保卫国土的惨烈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带着这样的猜想，徐长卿在热切地期盼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够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1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了，神秘的墓主人即将与2500年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内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加奇怪的是竟然没有陪葬物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棺木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了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是不会判断出这具棺是主棺的。徐长卿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裹的白膏泥比较薄，而这个位置又有地下水，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以至于当中空无一物。最后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的玉佩，这枚玉佩呈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但是这唯一的证据却无法给考古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太多的谜团让本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在那些还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陪葬，徐长卿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有些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以确认他们的性别。出人意料的结果竟是，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为女性，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那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些女子为何在豆蔻样的年华就不幸死亡？她们和墓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还发现许多棺木中都有着同样类型的香瓜子，出土了上100颗之多。这些没有消化的瓜子告诉人们两件事实：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呢？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呢？编号为 G25号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为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它是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突然死亡呢？但是多种情况表明，这是一个精心准备和修筑的墓葬，瘟疫爆发后仓促埋葬的可能性不大。47具棺木都是采用整段的原木，从中间对分成2半做成的，有的直径就有 1.5 米，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备好的。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上。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它们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的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当中都长满了结晶体。经检测，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于是有人联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上100颗香瓜子，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经在一起进食，包括这些香甜的瓜果，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餐，食物当中掺杂了毒药， 这些可怜的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2000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不过绿色结晶体是否和毒药有必然的联系，专家们一时也无法得出最后的定论。不论这些女子的死因是什么，她们都很有可能是为主人殉葬而死的。她们究竟是谁呢？是墓主人的侍妾吗？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这座古墓叫曾侯乙墓，有21位殉葬的女子，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3岁。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静安古墓，总面积220平方米，深13米，出土的文物也达到了15000多件。而静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是曾侯乙墓的2倍。但是陪葬的文物根本无法和曾侯乙墓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相当普通。这些矛盾之处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在不少棺木中，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明，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但是她们却穿着十分华贵的衣服。细细地观察这些衣服，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时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衣着华丽却又地位卑贱，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对于纺织品文物专家王亚荣来说，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而是他们身上穿着的漂亮的衣服。在他看来，这个墓葬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是附着在尸骨上的丝织品。2000多年前的丝织品保存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不仅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着清晰的纹路。那块纺织品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图案。当中有奔跑的狗，有射箭的弓，它们穿越时空，向我们展现着2500年前人们狩猎的那幅图景。但是这些曾经非常精美的服饰和淤泥混在一起，2000多年的自然变化使得它们紧紧地附着在尸骨上，难以分离。所有的植物都变得异常的脆弱，一点不慎的触碰就会化为粉末。王亚荣带着助手每天重复着枯燥的清理工作。为了处理一块包裹尸体的纱布，从清洗到最终加固就得花上近2个月的时间。当这副纱布完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大家都为古人高超的纺织技艺而折服。裹尸布都如此的细密，死者身上的衣服就更为精致了。通过光谱测试，发现有的纺织品每平方厘米所用的经线竟达到了280多根，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密度之高十分罕见。在考古发掘史上，西汉的马王堆曾经出土过一件只有48克重的丝绸之物，薄纱般的质地让人惊叹，但是它的经线密度也只有100多根，而它的年代比静安的这些纺织品还要晚400-5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徐国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艺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在静安古墓发掘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埋藏着47具棺木，他们是谁？为什么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无数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迷幻时空带您共同开启静安古墓。 在这些棺木里都随葬着一个小竹肆，相当于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纺织工具，小铜刀细薄而锋利，陶制的纺轮小到玻璃珠一般，纺织工具如此的纤巧，难怪能够织出这些精美的织物。不过还有一些工具就连专家都无法判定出它们的真实用途，古人的高超技艺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静安从古到今都有种马养蚕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静安是否还保留着先祖的秘密呢？在离静安200公里外的麻田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织布，而且这里还是著名的下布之乡。但是现代人织出的下布质地却显得有些粗糙，根本无法和2500年前精美的织物相比拟。那么古人究竟用了什么特殊的设备和工具呢？是否有一些绝技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失传呢？目前专家们对静安纺织技术的研究刚刚开始，答案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当丝绸保护专家在实验室当中埋头苦干时，徐长卿和其他的考古队员还在苦苦琢磨着墓葬性质和墓主人身份的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些陪葬的小工具箱，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的身边，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独特的含义呢？徐长卿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样，因为用纺织用品作为陪葬品不是静安古墓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把生活在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统称为越人，徐国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用纺织工具做随葬品或许只是越人的古老风俗。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古墓的一系列疑团，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推测倒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部分专家认为，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与纺织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够穿着当时最为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较高，但也可能是殉葬而死的，他的命运并不比他的下属好。至于这个空着的棺床，也许是为墓主人的副手或者妻子准备的，但他在集体服毒前逃走了。虽然关于静安古墓的争论很多，但是陪葬墓的定位得到了所有专家的认同。陪葬墓的规模如此，可以推想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有怎样的气势，那里面埋藏的才是真正的主人，说不定就是徐国的国君。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小山，老人们传说这些山包里藏着古人的墓葬。考古队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够得到重大考古发现的消息，到那时所有的疑问也许就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